花脸您赢过， 我来谁呢合适？ 您想演一个赵高？严嵩。 当时我去了角儿，还来谁？ 贾似道。潘虹。 全是奸臣，全是奸臣，我这不是像奸臣呐、啊？ 哎，您这要怎么说？不用半信，您这模样就是奸臣脸。 我就不理你。 不是，那您打算怎么着？ 我来忠臣呢、啊， 忠臣。 哎，忠臣， 忠臣你演不了。 化个妆也行。 忠臣那都是好人，您这是坏人。您打您俩，全国都知道洋坏人了。 这都赖这马志明那小子。 不是，这忠臣没适合您的角色，您演谁呀？ 我演演包公，包公， 包公 啊，长牙嗓，我跟秦龙还认识 啊 啊， 你演你摆下吧，行， 就那就姿势， 就您这架势，包公 啊， 也别说唱包公戏也合适， 就是， 是包公往铡刀里塞那形象， 我说你损不损？ 啊，包公您演不了， 我演不了包公， 包公这个人物， 嗯， 要演他，您得了解他的出身。他的历史以及人物性格， 嗯哦哦， 您哪演得了啊？叫这人物，几代艺术家对他进行了加工了，啊，就这包括， 嗯， 首先人家这个脸谱设计就好， 脸谱， 哎， 什么好法？ 您看啊， 嗯， 首先说包公是黑脸， 对，是黑脸，都是包公。 您这讲法不对， 怎么？ 包公是黑脸， 嗯， 可不能说是黑脸都是包公。包公这黑脸呢、 啊， 它是有象征性的。 哦，您说说， 象征着它是铁面无私。 嗯， 不但是黑脸， 嗯， 还有两道白眉子。 对， 最有特色的， 嗯， 包公脑门这儿有一个月牙， 化妆的时候都有。 哎，这说明包公啊， 嗯， 善断阴阳。 嚯， 体现他的人物性格，说他是清如水，明如镜。 说的有道理。 有一出戏， 嗯。 铡美案您听过吗？ 打龙袍， 铡美案，秦香莲。 哦，秦香莲。 哎，包公刚一上场的时候， 嗯， 有一段唱，通过这段唱，您就能理解出包公这个人物性格和他的内心世界。 净听戏还真没教理，这您给述说述说。 我给他学这段唱， 您唱唱。 包公一上场 啊，是快长锤上场。 快长锤。 开刀。杠起来起，杠起来起，杠起来起，唱起来，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味儿，藏，抬，都杠起来起，杠起来起，杠起来起，杠起来起，杠起来起，杠起来起，杠起来起，杠起来起，杠起来，空嘞，炕嘞，柴嘞，藏，时光路里长杠，中西。下至黎民百姓， 嗯， 违法犯禁，没有不怕这三口铡刀的。 三口铡刀， 就包括这三口铡刀 啊， 铡了多少人呢？ 都铡过谁呀、啊？ 呵，那可太多了。你看， 嗯、 铡过忘恩负义的陈世美， 铡过， 他是驸马呀。 对，

他下场着急呀，过去抓了三把没抓着，赶紧用水袖把脸挡上了。 他干嘛挡着自个儿脸呢？ 怕观众看出来， 怕砸瓷儿。 观众没看出来 啊， 那王朝也没看出来，还给他搭架子。 嗯， 启禀相爷，狂风一阵，挖去轿子顶。 嗯， 包公一听怎么着？ 嗯， 挖去轿子顶，今儿他们连胡子都刮了。这会儿不唱不成啊！落轿， 落轿， 家伙点响了。 嗯， 唱什么呀？ 就是啊， 包公有主意，临时把这句词给换了， 哦， 变了两句词儿。他想告诉王朝啊，你赶紧到台底下给我拿胡子去。 小接个点，他怎么唱的？ 他这么唱的 啊， 落轿，这阵狂风真蹊跷。把老爷的胡子刮跑了，王朝玉爷忙得寻找， 找胡子去吧。 王朝一瞧，胡子没了，撒腿往后台就跑。过去这后台啊，那染口都在墙上挂着， 这习惯蹲着挂着。 王朝呢，过去拿了一挂染口就上了场了。 问题解决了。 到场上一想，这我不能把这胡子给他，让他自个儿戴着多寒碜。 那他怎么办呢？ 我给他帮忙。 嗯， 他接了一句腿把这问题解决了。 那他怎么唱？ 起来了，胡子响也敲本儿，他给他戴上了， 这不挺好吗？ 嘿，当时包公心里稳当了。 当然了， 用手一拖着染口。 嗯，怎么这模样啊？怎么这模样啊？ 这胡子他给拿错了， 怎么呢？ 你想，包公应该戴什么染口？ 黑满呢？ 黑满呢？ 啊！ 王朝慌手忙脚， 嗯， 到我还拿了就上来了，他也没瞧是什么， 嗯， 他给拿上一挂红扎来。 呵，红扎呀！ 呵，包公戴上摘不下来啊！ 就是， 你瞧，哎呦，戴这黑胡子变红的了， 就是 啊，这心里就难受， 能不难受吗？ 我这大黑脸戴一红胡子，我什么模样？我这 把谁吓着？ 哎呦，心说王朝，王朝哎，你说要我的命。哎，他这是心里话， 心里 话。没想到他顺口搭了一句，他给说出来了。 呀， 王朝啊，你要了我的命了！这一跺脚坏了， 跺脚坏什么呀？ 舞台上有规矩， 什么规矩啊？ 这是叫板起唱， 这就叫起板来了。 大夫老一听，哎呦，这还有唱呢。 嗯， 起家伙，不打，唱不起来，唱来起来唱。 嗯， 这拉胡子说，还有我的事儿呢， 够就乱的啊。 家伙点一响， 嗯， 过门一拉。包公就得唱， 那当然了。 你说唱唱什么呀？ 就是 啊，本来这儿没词儿啊，这个临时现编，包公编了几句唱。 嗯， 他把自己的这个着急的心情全给唱出来了。 他怎么唱的呢？ 这么唱的。 嗯， 王朝啊，你要了我的命了，唱不拆来唱冷拆来唱， 还摆姿势， 不由老夫心好恼。 唱。 开业了，由于我冤枉朝，慌手忙脚的板子糟了，黑胡子变了个红个大帽。 行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店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这段玉皇后总结起来，可以说都是胡子惹的祸。其实，在反映舞台事故的相声中啊。与胡子有关的段子有很多，比如青石山回荆州等，这些段子里演员就不是带错了胡子了，而是根本就没带胡子。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刘文亨和王文玉表演的相声回荆州片段。 古老一听叫板了，下毽子呢，他根本得出去。 对， 大哥谁抗抗谁不抗谁抗， 还真出来了， 真出来了 啊。 胡子忘了带了， 是啊，自个儿不知道啊。 呵，继续往前走， 扛扛扛， 往前走。 嗯， 台下观众瞧出来了。啊， 嗯， 看，这谁啊？这是 这鲁肃啊。 鲁肃不是老生吗？ 没错啊， 这鲁肃怎么光着嘴巴就出来了？ 哎， 可说呀、 啊，今儿是哪有什么喜事儿啊？ 嗯， 去应酬应酬，带脸刮了今儿。 鲁肃刮脸了？ 哎，鲁肃应该带胡子，他没带出来。 嗯， 这什么模样？这是， 咚，这什么意思？ 贺道彩， 这道好上来了， 观众不满意，有意见了。 哎呀！ 这边一通了，旁边的观众也明白了，跟着刚要起哄，前几排有一位老大爷， 哦， 那听戏是老行家、 老观众， 站起来了，哎，几位，谁也别喊道好啊，你们几位的心情我明白，我也是听戏来的，台上这错了，应该带胡子，他没带，可是他自个儿还不知道呢，这阵你那一腾，这边一塌，大伙儿一乱一起哄，他趁着乱乎劲儿，他可就下去了。 哦， 到后台带上胡子再出来，咱们也没辙。 依您的意思呢？ 依我说呀， 啊， 谁也别喊道好，谁也别言语，咱们今儿个就瞧他怎么办。 这主意更损呐。 老大爷这两句话，鸦雀无声。 呵， 他自个儿不知道，胡琴到过门他得唱 来，有几句摇板。 明明知道刘备走，都督虎扑簌对头，我凡事不早了就是道，方知是计谋，我迈步且罢。道长走， 这 到进大帐的时候 啊， 一回身，跟周瑜正对脸儿， 瞧见了。 周瑜在大帐里瞧，哟，没带胡子，你带着胡子进来，你是鲁肃？ 对呀、啊， 你不带胡子，你是谁？ 没法说呀。 这你跟我说话，我怎么回答你？ 也是， 周瑜这儿也在想办法。他这儿进了大帐，挖过来唱最后一句风腿， 哎，收腿的。 解了都督是从头啊。周瑜的正曲应该是我讲那刘备秋死东吴。 没错， 周瑜正曲没说，冲他改的词儿。 怎么改的呀？ 你是何人？ 你是何人呐？ 问他是谁？ 哦， 他一听吓一跳。我是何人？我知道我是何人呢。 对呀、啊， 我是法国人。 嗨，法国人都出来了。 我何人？周都督不认识鲁肃了， 这不新鲜了吗？ 这不像话呀、 啊！就是啊， 诚心搅我。给你露一手， 还露一手。 他是想一弹这个髯口，都督，我就是鲁肃啊！ 迈开迈开， 打算露一手。 对， 他不知道自个儿这没带着胡子。 是啊， 你是活人。都督，我就是鲁肃。 了， 一摸这光秃溜，什么也没有。他这词儿也改了， 他怎么改的？ 我是鲁肃的儿子。 儿子， 周瑜一听，小小年纪要你无用，还你爸爸钱来，得令了。他回去了哟。 嗨。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刘文亨、王文玉二位合说的《回荆州》。虽然在台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最后总是会通过演员的机智巧妙的化解，这也是和演员们在舞台上常年积累分不开的。 如果我的眼中有泪，绝不是因为后悔；如果我有一点伤悲，只为了往事难追。你别问我为什么会心碎，为何还要挽回。或许这痛苦的一段过去，我什么都学不会。你说你要自由的飞，不需要有人来陪。你说爱情就像是酒，醉了心，醒了又醉。曾经以为男人不会流泪，